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而家听紧嘅系 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好，翻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其实讲到教育制度嘅问题咧，讲多少少啊，我想，即系你见到而家啲僆仔 ，OK， 搵唔到读唔到书嘅时候，嗱呢样嘢又好怪嘅，就系、是、当佢哋咧即系出到嚟做嘢咧，佢先会了解翻个社会嘅问题。亦都你问我咧，其实有少即系解释到点解开始，无论系七一又好，或者六四又好，咁多即系年青人上街咁解咧，我会咁样睇法嘅，因为你读书时期你真系佢哋唔会了解呢啲嘢，但系调翻转，当佢哋觉得出到嚟，发觉原来成个制度系对佢哋不公平嘅时候，佢哋就会更加去了解翻件事。 我哋入多个层次，我哋讲依家啲公司请人见到嘅现象好唔好啊？嗱，已经唔系讲紧嗰啲好保护仔女嗰啲带埋去见工嗰啲。咁啊，嗰日同开个 HR 嘅同事倾开偈咧，佢话真系奇怪，佢话依家啲人咧水平跌咗，佢又赖 internet 互联网，佢以前见工，你真系揾一份即系比较好啲嘅工咧，你要寄求职信啦，有个 CV 有个 cover letter 梗噶啦。依家啲人咧，因为电脑上网就可以求职啦嘛，就通常摄个 CV 就算啦，那个 cover letter 已经唔识打噶啦。咁依家有啲稍微好啲嘅工，譬如我小弟公司会有啲位靓位请人咧。只是要求職信講到明的廣告講明要有 cover letter 的、可以有超過三分之二你可以搣了掟了，因為他沒有 cover letter、他真的就這樣給了 CV 你、樣好了，剩下那三分之一寫 cover letter 的、又有一半以上你看不明白好了，剩下那一半呢就是我說其實 internet 真的沒有令到人差了的、因為很多是 cut and paste 上網 download cover letter 但有些就很戇鳩的，就是 download 完 cover letter 又忘記將人家的地址 delete 了去、即係人哋啲 cover letter 即係耍套拳先㗎嘛、通常話自己做啲乜嘢呀，好有抱負呀、有啲咩經驗呀、咁通常又會講下自己嘅經歷㗎嘛，明明你 download 一份 cover letter 喺澳洲 download 返嚟，人哋講喺澳洲做嘢嗰個經歷，你根本都唔喺澳洲嘅、即係又有啲咁戇鳩嘅，咁最後呢西靜呢可能一堆求職信一個位嚟五百封呢，西靜可能係十封八封嘅啫，咁好啦，到嚟見嘅時候呢就再發現一樣嘢啦，寫係得嘅，你現場唔使講啊，講已經冇奢望㗎喇。 態度。 依家你知唔知還完基本部好似去返我哋八十年代搵暑期工嗰陣時候咁樣嘅情況。嚟到俾一篇嘢你，俾篇中文你同我譯返到英文。依家係考呢嘢都唔敢問佢對個行業有幾認識。讀書邊樣嘢最叻，有咩抱負，唔敢啦。就好似以前考差佬咁啊，俾篇報紙你讀識得讀咁嗰隻呢。中英文報紙，中文唔該你返英文。英文嘅唔該你讀一次嚟聽下。好，嗰度又篩埋嗰六七個，咁就剩低三四個。所以依家 HR 話好輕鬆，係 啊 ，HR 依家揾人好輕鬆。以前唔係啊，以前可能係 second round、third round， 跟住你仲要喺屋企等，跟住佢啲老細再坐埋傾，呢件好會 fit 啲，嗰個靚啲。依家唔係啊，依家見到有個啱嘅，你知唔知啊？原本應該三 round interviews 嘅，一 round 就即刻得，你見一見老細，跟住就同老細講請佢啦，再揀落去都係越揀越差嘅啫。係 啊， 依家係咁。 系啊， 咁好啦，你话跟住我哋啲竞争力系点咧？梗系低啦， 计低啦。 大陆依家系做得越嚟越好，我哋越嚟越差。 冇计，冇办法。同埋你问我嘅系，又要怪一怪我哋自己香港嘅年青人嘅，即系我 去到比你同內地學生比冇得比，即個原因係咩呢？人哋好有目標地知道佢落嚟做乜。 同埋呢，以前我哋係因為小弟讀嗰間九龍鄧鏡波呢，出咗名英文渣㗎喇。我哋知道自己英文渣，即係好早知道方溫已經話俾你知呢間校英文係屎㗎喇。你諗掂佢喎，香港如果英文唔得嘅話，你死梗喇。咁啲僆仔做咩啫？我玩遊戲嘅，純粹盡量諗多啲係英文玩遊戲，譬如玩 Scrabble 啦。 嗯， 咁有多有會背字典添，有用㗎，唔係冇用㗎，我都背過一輪，因為你會識多好多生字。聽歌揀英文歌聽啦，睇戲揀西片睇啦。嗰陣時冇 Nicam 嘅，我都話好戇鳩，有字幕你點做呢？搵圖畫紙剪完一條嘢黐喺電視度，遮撚咗佢，逼自己聽。依家冇冇聽過有細路做啲嘢喎？ 冇，冇啊！你想佢做咩？ 嚇、啊！跟住有啲會答翻你喎。喂，唔使啦，依家我哋都賺大陸錢啫，識普通話咪得咯。 係啦。 咁跟住，但係佢話俾我唔係好想翻大陸做嘢。你老尾都唔知道做乜鬼嘢，跟住话咁你咩情况底下会翻大陆？翻去玩吗？哦，一流咁就 搞掂。 咁搵牛哥学普通话得啦。 系咯， 牛哥普通话我哋已经笑到跌埋肠出嚟噶啦。 唔系，但系好， 你进步咗好多噶啦。 唔系，但好就好在啦，即系好在有时会见到嘅就话 ，OK， 你当上即系七一咁计 ，whatever 性，你一见到游行嘅时候，始终。即有少少，你係嗰刻你會見到啲希望囉。你平時即好似我都講過，你我講過兩次大學 talk 今年嘅時候，我覺得嘩真係冇乜希望。你見到香港學生， 我而家好擔心啊！我哋而家發覺呢，有進取心，讀書又讀得唔錯，即兩文三語都 OK。 你見我哋社運圈幾撚多人出嚟，鬼佬搏咪又鬼佬搏咪，中國人搏咪，中國人搏咪，大陸人又搏咪都得。偏偏嗰班去曬搞社運，跟住俾人黑名單曬，冇公司敢請。咁係大撚幕囉，就係嗰堆唔理嘢嗰堆，我依家講緊都唔怕講最廢嗰堆，佢又唔理社會嘅嘢。咁點算呢？所以你話係啊，你即係遊行嘅時候好似見到好多希望，冇希望啊，最有希望嗰啲出咗嚟做社運嘅嘢嘛。 黑名單咗。 黑名單咗有乜用啫？有幾多個好似鄭海泉俾人黑名單咗廿年之後，跟住可以做到大班嘅？冇噶嘛。 係。 因為英國佬仲有少少道義，仲會講少少公道啊。你依家大陸佬同埋依家香港嗰扎即係舐阿爺屎忽嗰堆，點會同你講呢啲啫？ 係啊， 唔會講呢啲噶嘛。 所以冇計。 所以你话有希望嗰堆依家都自己揀咗条冇希望嘅路， 嗯 啊、所以我话有前途嘅政党都系加入民建联啦，屌！你谂下，为人哋嗰边话撑个堆填区就撑个堆填区，一样出咁多立法会议员系咪先？跟住戆鸠鸠搞埋嗰啲团蛇仔饼种，一样咁多师奶阿叔参加，系咪？冇血性嘅依家香港人， 冇血性啊！有咩血性啫？ 我都成日都系，我搭车即系我好八卦噶嘛。如果唔系，我都唔会留意到人哋喺地铁放火。我中意听人讲嘢，我最劲嘅时候开四个 channel， 我可以听到四堆人讲嘢。通常都系啦，咁火车而家有新闻睇啦，一报新闻又讲七一几多人，屌呢班人拉一两个罚去。坐两个礼拜就唔捻敢出嚟搞啦，呢样嗰样，咁嗰班有咩友嚟咧？啱啱翻大陆北上完玩完翻落嚟嗰啲， 系啦， 佢以为自己好捻过瘾，佢翻大陆北上嗰阵时咪又系俾人呃紧钱， 咪咯。 嗱，我问一个例子，即系好多时候节目讲得唔清楚，啲人听唔明。我哋而家好靠阿爷啦，赚佢钱啦，人民币好捻劲啦，全世界好似围住你转啦。咁连美国总统同埋阿国务卿阿希拉里都要走去北京面一面圣，跟住先卖佢啲国债啦，系咪先？请问国债美国人收咩钞票呢？ 美金， 美金啦，唔会收人民币噶。 系啊， 我话俾你知，全世界冇人收人民币嘅。 系啊， 吓收得最多系香港。咁好啦，阿迪，你知唔知道人民币系点样印嘅？ 哎， 你一定用机印噶啦。印几多呢？ 冇数嘅。 仲有每印一蚊人民币，佢摆低咩做抵押呢？ 冇嘅， 冇嘅，冇数嘅。所以个个领导人啲仔嚟香港开间公司都攞百几二百亿嚟嘅。嗰百几二百亿系点嚟嘅咧？ 喂。讲个笑话俾你听啦、 啊， 有传啊、 嗯， 有一隻嘅人民币啊发到翻嚟啊，即系人仔100蚊啦、 啊， 卖紧78蚊， 吓、 啊，但系用到嘅，周周围都用到嘅， 但系假嘅， 唔 系，依家大陆兴嗰句啊，刁民最先啊，嗰啲叫高仿系嘛，啊高仿超 A 货， 超 A 货嚟嘅， 嗱咁、啊、你谂下、啊。咁跟住呢，香港就冇利息啦，咁有啲师奶仔啦，冇利息好蚀喎，不如跑过去深圳开个户口换晒人民币收息咯，咁、你就捧咗一扎真嘅钱就换咗一扎假嘅钱，佢、就派息就派啲假嘅钱俾你，阿爺就攞呢堆再去派非洲，因为点解佢非洲派人民币都冇人收嘅。 冇、啊、一定 嗰啲咁撚勤咁撚窮，即係仲係揈下揈下冇附着嗰堆、都唔收人民币嘅。咁、好啦，我哋而家知道一样嘢啦，政府就有外汇储备啦。 又有呢、這個 你講我哋香港啦、 啊、香港啦、 哦、外匯儲備啦， 仲有一嚿嘅就係我哋財政儲備啦， 財政儲備啦， 呢兩嚿錢我哋冇見過㗎喎， 冇 㗎，係啦，去咗邊呢？ 一路都係一條數， 起樓又話冇錢起樓，要買地又話冇， 一路都係一條數， 搞到嗰啲咁嘅地產商仲話要捐翻地俾政府，咁撚無稽嘅事都有嘅， 都係一條數嚟啫嘛。 咁我咪話俾你知啦，呢、這個所謂中港融合咪就係呃緊你嚿外匯，跟住佢出去做佢自己外邊啲嘢咯。 嗯， 我哋咪慢慢咪換曬啲假人民幣，到到有一朝日穿煲嘅時候，我哋已經洗濕到頭。 嗯， 所以我識得喺大陸賺大錢嗰啲友都係噶，佢永遠即係我上一間公司，佢保留嘅流動資金人民幣流動資金唔會超過三個月嘅。 嗯。 一有钱谂办法，地下渠道都好，摆明啦，个个洗黑钱噶啦。 系啊，走 地下钱庄过嚟香港，跟住一栋栋物业咁买。 嗯， 买完收租佢都唔会收人民币噶。大陆公司嚟同佢租都话俾人民币你好唔好啊？兑下嚟。 嗯， 唔紧要，你哋香港换港纸唔该，最好美金添。 系啊， 咁咪就系咁解啫嘛。 系啊， 咁但系即系赚大钱嗰堆。咁嗰堆都係賊嚟嘛，賊同賊玩梗係知點玩啦、我哋係羊嚟㗎嘛，咁、偏偏嗰堆羊呢依家唔理嘢嗰堆走嚟屌嗰啲依家你話最撚有前途嗰啲，哎呦你就戇鳩仔拉你一兩個啱㗎啦，我呢都係得閒上去消費、啊、你喺香港戇鳩鳩連工都搵唔到，我上面就儲埋一大嚿喺大陸買埋樓添，撲街下個禮拜共產黨死撚咗唔撚打。 嗯 嗰陣時翻嚟嗰時候喊苦喊屈又上街嘅時候，你幫唔幫班友咧？嗱，偏偏最有前途呢一班咧，又會幫佢哋喎。到其時，所以好撚矛盾，我哋唔夠玩嘅，死 我答唔到你，我答唔到你。不過你頭先講嘅一樣嘢咧，講翻第一節咧 ，OK， 你話咩話？嗰、那個靚女嘅應該坐正啦，靠關係啦 ，OK、啊。有幾得意嘅現象嘅呢度，我因為早兩集冇同你做七一啦、 啊 七一遊行嘅時候咧，公民黨啦，擺街站咪擺咗喺修頓嘅，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教授就企咗喺嗰度啦，咁啊仲有撚 邊個教授啊？ 啊邊個啊？死一閃記咗，即唔係鄭宇晨，唔係鄭宇晨，選攞咗陳淑莊嗰位嗰個啊？ 哦，佢唔係教授嚟嘅， 係 佢唔係教授啊， 老師嚟嘅，講師係啦，講師企喺嗰度啦， 陳家洛， 陳家洛係啦，跟住然之後就跟住梁家傑就喺埋嗰度嗰個位度啦，我發覺陳家洛咧喺街度嗌咪咧。完全听唔到， 佢冇声噶嘛。 跟住然之后，其实 佢把声仲衰过碧咸。 跟住然之后咧，佢完全冇山跛嘅。O、OK? K， 反而隔篱嗰条女咧就唔知叫咩名嘅。O K， 嗰条女又仲好、啊。 嗯， 系啊，嗰条女真系讲嘢，你见到几句说话好简单，咁然之后一个 message 带落去。你唔发觉公民 做得好好， 啲女系劲好多，啲男嘅系废嘅咩？你数下，你数个公民党似样啲男人出嚟。 而家啫，以前咧。 以前都系啊，公民党边个男人似样嘅？ 狮子， 嗰个咗嚟啦。我老婆话唔似样， 唔系真系，真系，我发觉，喂，算罢啦，你唔好坐住个位啦，好废啊，我呢条友真系，真系好废嗰日，俾佢完全咩感觉，废到爆厂啊，系啊。 即系你话嗰啲咧，公民党咧讲开，即系你知我忍唔到抽佢哋水噶啦、即系可能冇咁废嗰个，可能系杰哥啦。 嗯 杰哥大家都觉得民主斗士啦，应该哇道德水平好高㗎啦。佢、试过有个女徒弟律师嚟嘅，佢女徒弟嚟㗎，喺佢间行嘅，即係佢哋嗰啲叫 chambers 啦、无厘头话要出嚟挑战吴凯仪，要选呢个立法会功能组别法律界，赶咗佢走囉、喂大佬选举权与生俱来㗎喎，点解你个徒弟参加选举你唔鍾意就要赶人走呢？哈哈，真系得！呢啲我唔怕告嘅，点解嗰条女我好熟嘅、即系如果告好玩，攞出嚟倾啊呢单嘢。即系所以你话几捻有质素啊？呢啲挡晒嘢。 喂，咁啊，讲另外一个 topic 啊，讲下呢个嚟紧选。 哦，双普选。 双普选啊！ 喂，我哋唔好谂咩三部曲啊，民间有几多个方案啊，跟住又有一扎和平与爱占领中环，但系又会流血先走啊，嗰啲咁捻无稽嘅嘢啦。即系我近来发觉反璞归真啊！我公司嚟咗个北京嘅同事，但系从来都唔留喺大陆嘅，因为好唔中意共产党。咁啊又去咗外国做嘢啊！咁啊近来回流就回流嚟香港，因为香港最自由。跟住咁啊嗰日倾开偈啦，问佢普选你知唔知？知唔知香港人好紧张普选？佢知。咁我话你点睇香港人做咁多嘢？都唔知你哋做乜捻？即系佢已经唔系啲广东话好噶啦，佢用一句广东话出。都唔知道你哋做乜人，咁跟住佢就讲啦，即系普通话你最熟啦，点讲？咩有个球咩？即系嗰啲咧，个球啊代表生殖器官啦。佢话 共產黨嚟㗎嘛，佢點會俾你啫？呢世都唔會發生嘅，你哋喺度爭取啲咩呢究竟？ 嗯， 你等佢死啦。我嘅諗法就好簡單啫，你叫我依家武裝起義，我又驚又唔夠人多。佢又多武器，唔夠佢死，等下啦，等到大家都冇飯開嘅時候，真係民變嘅時候先再諗，依家冇得搞。佢話你行行到流唔流血、佔唔佔領都冇關係嘅喎，掃你走就掃你走㗎啦。係，即係阿爺係咁嘅。 我同意呢個 point， 掃你走就掃你走。 你香港人做乜？跟住話佢都有留意下佔中個討論嘅，佔中點解一路個討論都係圍繞住緊呢件事和唔和平啊、犯唔犯法啊、會唔會流血啊？佢話你哋究竟搞乜嘢？搞咗先啦，仲傾。 係啦，大家咁講，係 真係正。所以你话嗰啲咩三部曲，今日有人讲啦，政府会唔会提早要咨询？跟住梁振英梗系闪啦，跟住有啲人话唔使急嘅，会俾你就俾你嘅，慢慢嚟，够时间嘅。点会够时间啫？个问题就系根本都唔会俾你嘅，所以点倾都冇问题。我而家俾你早三年倾都冇用，咁有好多好多嘢出咁。你谂下嗰日喺协恩，阿范太俾人问佢对于普选，佢觉得普选系乜嘢，佢都冇答过吓。符合基本法里边嘅选举啦，咁样讲嚟讲去都冇讲过自己究竟觉得咩叫普选。一人一票咯，有冇门槛你咪讲下咯。你觉得普选有门槛都得噶，又唔敢讲、啊。 嗯、 啊，一定要符合基本法。即系依家啲人系咁嘅，但系你系不断系咁俾佢 hea， 俾 hea 不但止，你翻到去对住老豆老母，佢话俾你知，我几中意范太噶，范太真系唔错噶。咁你咪死企喺度咯。 嗯， 咁所以都系嗰句，小弟依家转咗人生观，就快咗出去赚够钱就走啦。 嗯， 我而家学咗大陆人嗰套，啊，搵啲即系最后嘅落土啦。可能如果台湾未瓜嘅，过咗台湾先。台湾差唔多闻到味啦，发觉马英九卖得七七八八啦，我哋都系要去美国人嗰度啦。嗰阵时我又扮陈光诚，我都扮猛啊，吓、啊。 唔系你问我咧，即系你头先提到啦，即系个占中啦，我冇咁多节目都冇讲嘅，即系而家讲紧系，喂，屌流血就走啊，一定系唔流血。我想讲冇可能发生嘅，第一样嘢，第二样嘢，阿爷其实 你要谂有咩人喺度搞紧啊？依家搞得最劲嘅，当然嗱，阿爷好中意讲外国势力啦，系有嘅，咁有啲啦，美国佬、英国佬啦、欧洲佬啦，咁啊香港本土嘅政党啦， 嗯， 共产党又有搞啦。 嗯 咁啊，教会又搞啦、 嗯， 教会又好强调和平与爱啦、 嗯， 教会又会正义和平啦，屌喇声，跟住教会又会申请直资啦，跟住正义和平又唔和平又唔正义啦，咁、嗯、你知呢堆人搞喎、啊，咩契弟啊，大佬喂，你嗰啲学校全部政府津贴，跟住你搞直资再要收翻学费，跟住拣啲俾得起嗰啲，搞捻错啊！我以前读邓敬波嘅时候，慈幼会意大利起家系做咩噶？收街童噶嘛，唔系教佢读书噶。俾门手艺你，教你做衫啊、斗木啊、裁缝啊、做鞋啊，跟住希望你饿唔死噶嘛，咁系咩人都收噶嘛。你冇饭开，即系唔讲学费，你冇饭开就俾埋饭你食，俾埋地方你住。你依个教会搞咩啊？间间都直资，跟住佢同你讲啦，每间学校咧都有自己独立嗰个管理嘅，教会咧系唔会干预。你呃鸠我啊！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做嘅时候，你教廷成捻日都干预噶啦。 嗯， 有边个占礼？我明明想上堂，或者我想出去上体育堂踢波嘅，你咪又焗鸠我入个教堂度睇，你唔知我乜鸠咯？嗰啲佢又干预到噶， 屌！跟住阴影， 跟住呢班羚羊走出嚟话俾你知，嗱，我而家帮你哋争取紧普选啊，我哋好大公无私噶，又正义又和平咁捻样啦。所以我又想睇你又话我抽水噶啦，即系孔令如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啊嘛，可唔可以出嚟讲讲直资呢单嘢咧？点解唔讲啊？对我哋下一代咁重要，我哋仲有冇啲多啲有前途嘅人会参与呢个社运咧？都要靠睇学校点训练嘅啫。依家我谂连啲僆仔都信捻咗老豆老母搵钱先啦，唔系交唔起学费读乜？ 唔系我会咁样睇法嘅，即系点都讲到话喂，屌和平进行啊，周仁成，我想讲。你而家咁樣去做一個宣傳啦 ，OK？ 我哋一個宣傳手法，或者去一個散播 message 嘅手法，話你和平啦。但你和平嘅同時，你希望更加多人去。 我幾撚驚啊！戴耀廷啊，佢嗰日無啦啦就 參令佔中啊， 流血就會走啊！屌喇聲啦！八九年喺嗰個地方嘅時候，幾撚和平啊？流血嗰刻咪死曬 啊！係啊， 都係流血嗰刻先死啫嘛，之前冇流血㗎。 係啊，唔係我想講嘅咩咧？就係、是、咧，你到你玩佔中 ，OK？ 我唔知嗱。佢好似有講過 whatever 一個禮拜啦，鄭雁成啦，你玩到某一刻咧，你個大會係會失控噶。你失控係咩咧？你 control 唔到下邊嗰個人物，即係嗰扎人參與嘅情緒噶，從來都 control 唔到噶啦。咁嗰一個 trigger point 我話俾你聽就係、是、下邊唔爆都好，喺阿爺嘅心目中根本就唔驚你佔中嘅。 咩人群會失控啫？屌你媽，網台都失控啦，咁撚少人。 係咯， 你點管啊？ 管唔掂嘅，即係我想我見到同埋你揾一班 OK。 冇嘅，講得啱嘅，賭就係將拎呢扎籌碼，拎呢扎年青人嘅籌碼，咪賭喺條街度咯。OK，、賭佢一樣嘢啫嘛，賭阿爺係真係會掃鳩你嘅，定係一話佢肯跪低嘅？但你問我係前者噶，最終都 係喂阿迪，我就係正想講你真係呢個比喻真係好啦。你班撚樣賭到自己連一蚊都冇，淨係籌碼輸撚曬啦，跟住攞我啲籌碼去，你再賭過，我不如自己賭。 系啊， 我做咩要听你阿爸？ 跟住去到下边系咩？如果佢哋自己赌嘅时候啊，得两件事情发生嘅就系，佢哋真系听翻个大会讲，可能系好乖乖嘅，咪就系到到最后嘅解决方法，你倾唔掂数嘅，阿爷咪扫鸠你场，咪六四咯 ，OK？ 一系唔系嘅，咪六七咯。讲完嗰呢单嘢， 不过冇咁夸张嘅，因为香港人冇咁野蛮嘅，你见到有制服嘅惊噶啦。 嗱，但我想讲一样嘢，你攞香港人冇咁野蛮嘅系咩呢？因为而家讲紧嘅系要渗落去校园，学生去上街嘛，学生。是不会理不理得你野蛮和错与对。 嗱、这个又带出我那个内地同事讲另外一样嘢啊，你们讨论了那么多，当年呢他在北京的时候呢，即是都亲历其境见过学生怎么做嘢呢，好早已经同那些什么工智联那些大家倾啦，怎样罢市，怎样罢课。于吉联究竟那班学生你占中你占领了个地方是不是有人留守啊， 嗯、 或者你起码你譬如抄回黄之锋那些啦、他搞反国教是不是每日都有那么多人来啊， 嗯， 咁你而家都未讲呢样嘢点样延续落去、嗯？我当阿爷唔扫你场啊，警察又唔做嘢啊，我俾你占啊，占到好似华尔街咁啊，最后系自己分赃不匀，因为啲捐款唔知点分钱，咁、自己散啦、啊。你点样接续咧、 嗯？ 学生应该点咧？有冇同啲阿 Sir 倾过咧？冇、啊，我连依家去啲讨论会点报名我都未谂知。 你假。你哋系衰噶， 有啲人又收到邀请喎，好捻得意喎。 有啲人收到， 我又唔明佢准则系点啊？即系政党可能邀请先咯。 唔系，所以我就话你戴耀廷所讲话，喂，流血一走，冇可能你走到啊！当你流血嘅时候，话咩？流血走嘅意思系佢话咗俾你听，当个场流血嘅时候，佢会走咯。 佢系讲紧自己啊！ 佢讲紧自己嘅，我想讲，但系个场你系咪控制到散咧？你系控制唔捻到，唔好咁天真啦呢坛嘢。我哋想讲一样嘢 ，OK， 你而家做嘅系和平占中呢个 message 系好嘅落校园，但系要记住，大家要参即系参与占中嘅时候，我都系咁样讲嘅，就系即系我会落去嘅 ，OK， 但我亦都预咗一样嘢， 有两件事显示咗 收唔到科嘅， 有两个例子显示咗呢件事一定失败嘅，第一。戏院场内就应该要熄手提同埋唔吸烟呢，咁吸烟嗰间最近执咗粒啦，以前都仲系唔吸，仲系继续吸烟嘅话嘛话，但系手机你叫人熄机已经咁难，跟住我搭咁耐火车，自从有静音车厢，我冇见过静音车厢系静音嘅。咁梗系你话俾我知，我哋嘅希望咧有十零廿万人啦，唔好讲咁多啦，就留守喺中环，跟住大家听大会嘅指示，我哋和平与爱占领中环，跟住大家就会听话啦。屌喇声，有咁卵劲，你不如翻大陆传教啦，你不如谂下点样，我改造共产党，令到共产党变一个和平与爱政党啦。 嗯， 系咪可能易啲啊？领导人嘅人数都冇咁多人。 嗯，唔系同埋阿爷。是訓練到一樣嘢噶嘛？當你越人多嘅時候，阿爺會驚一樣嘢嘅啫。佢唔係驚你佔中噶嘛，驚你嗰 日覺得咧，反正好多人噶嘛。我終於明咗究竟范國威同埋毛姨姨佢哋喺度諗緊乜啊？其實好爆呢件事。你做一啲其實阿爺冇得拉你、冇得趕你嘅嘢，即係冇噶。我又見到，如果我炒開股票，我見到紅籌股我就唔買。 嗯。 人民幣國債我又唔買，我又唔開人民幣嘅户口，我唔翻大陸消費，佢可能仲驚啊！佢点算啊？佢，佢而家佢紧张钱啫嘛，紧张人命咩？ 嗯， 咁不如做呢啲会唔会实际啲啊？ 人命对阿爷嚟讲唔重要啊，所以即系我自己睇法。 又或者我哋啲好嘢留翻自己食吓，佢食嗰啲有咁毒得咁毒，系咪先？同佢斗长命。 你如果你真系搞占中 ，OK， 你真系搞到成功，你有三四十万人陪你坐喺度，可能坐足四五日嘅时候，跟住你嗰当梁振都系预计都系梁振英特首啦，梁振英。預計佢講嘅說話嗰刻發覺唔係好對路，然之後有人嗌衝咯，咁你跟住成件事就可以唔係和平佔中啦。 唔使俾你佔得四五日，跟住開始我咪用翻碼頭嗰招咯，我咪有幾間公司執啦，或者幾間大公司裁員咯。 嗯， 跟住咪自然有扎阿叔阿嬸，跟住有一扎致命，誒、哎，我就係求生活嗰堆咪出嚟咪指住你班喺中環嗰班人屌咯。 我諗呢個係。好难噶啦，即系唔会噶啦。你如果行呢一步嘅话咧，系会令到件事更加民粹化噶。即系我只系想讲嘅话，你去到一个咁大型嘅集会，你要搞咁长 ，OK？ 而家你散播嘅 message 嘅系话，你净系坐喺度 ，OK？ 一个 非暴力抗爭嘅方式，但係你最終係控制唔到你件事係會暴力事件會發生咯。呢、這個唔可以排除咗呢樣嘢咯。同埋你個 message 你和平佔中，你唔可以呃鳩人嘅。我成日覺得你呃鳩人一樣嘢嘅就話、是，喂。真係會有咁嘅事情發生，你唔可以掩飾 咗呢樣嘢。其實要知道呢，會唔會出事呢？即係會唔會由一個和平嘅集會變成一個暴力嘅集會呢？要做一個測試好簡單嘅啫。你哋去氹掂啊羅傑成，睇下將南華搞到降班，睇下仲有冇人出嚟報。 喂，但我淨我阿貴 唔會有。 阿貴，但我想講呢，即係嗰日七一呢，我落去揾佢哋嘅時候呢，三點鐘嗰下呢，差佬喺度都唔介意，你咪拉鳩我咯，咁講嘅。點我行到我啊行緊跟緊大隊啦，啱啱民陣單車隊喺度啦，我喺前面啦，佢係 Sogo 嗰度攔住咗嘛，跟住我第一個指撚住差佬去嘅，因為嗰邊係攔住咗喺度嘛，咁啊 Sogo 啲人就一齊去啦，跟住我就喺度大聲嗌開路啦，我邊就有人同我嗌開路，跟住嗰邊咧轉個頭就我撚冧曬啲攔入衝嘅 ，OK，即第二樣嘢嘅係我落到八點鐘，我落到圍園啦，我見到一紮小朋友企喺度啦 ，OK。其实只要有四五个人话，我、哎、坐低噶，跟住成站就坐捻咗喺度唔捻喐噶。 系啊，嗰个我之前有讲过嗰、那个叫人浪定律啊嘛。 咁然之后其实 一个球场如果30万人要做人浪，讲紧系几百有审啱位就已经做到噶啦嘛。 然之后其实 会跟。 其实你幻想到真系有三十万人落喺我坐捻晒个中环度，只要有一个人。 唔使啦，我送扎 Visa 仔俾你，你咪死撚咗囉。 已經死撚咗啦，成壇嘢。 啊，喺嗰個乜鬼咩博物館嗰度已經出咗事啦。我送十個 Visa 仔俾你，係咪？即係送啲嗰啲，唉，好唔好開佢名呢？算啦，唔開。 跳你老母啊！ 對面阿刁民牛話冇。 哦。啊，跳你老母咯。 佢老母唔係依家嗰啲擺明保鏢嚟㗎啦。 哦。 但係我鍾意佢哋。 O、okay. K。 我堅嘅呢個個人立場，我鍾意佢哋。 O K。 啱嘅，對住嗰啲咁野蠻嘅人係要有啲咁嘅人。 係要嘅，係。 唔係好老怕爛老，爛老怕潑婦，係咪先？ 唔係我，所以我哋要講一樣嘢，唔好咁戇鳩啦，大耀廷，唉，真係有陣時候我覺得 佢先戇鳩啊， 唉，好無奈，我聽到呢啲嘢 真 係有啲興嘅， 醒到甩味。 唉，好啦，大致上今日係咁多啦，咁啊。要同上即係要講返聲唔好意思啦，上個禮拜就係啦， 我關我事啫，唔關你事。 哦，咁啊應該 OK 嘅，往後係啦，等下季賽 希望 係啦，得閒啲先啦，係啦，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講咩話？我話酒品唔係咁飲㗎，應該係點？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fushal， 一隻叫 Non-Mefushal。 Mef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 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老師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 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 星期三晚10:30 ，Kevin Hall、Kelvin Y 共聚会。